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大优惠大优惠，瑞麟羊奶粉为了庆祝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特别举办了买羊奶粉送羊奶粉再送金钥匙的活动，活动只此几天，听到就别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等等等等啊，什么优惠啊，你说清楚一点。 300克15袋包装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原价是258元一盒，那之前的直供价一直是99块钱一盒。今天活动中订购6盒就送一盒 哦， 等于说这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块钱，划到每盒羊奶粉呢才84块钱， 哇， 比每一盒99块钱的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简单粗暴的价格打折，也是天天喝瑞麟羊奶粉的老会员们最乐意的优惠了。 是的，如果只是价格打折的话呢，只有老会员会开心啊。但是今天参与活动的朋友，咱们还要多送一枚999的足金钥匙， 哇， 这可就是全民同庆的大优惠了。 是的， 由中国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发行制作的，手柄处呢设计了4个爱心，分别代表着智慧、平安、富贵、健康的寓意，佳节团圆送亲朋、送父母、送爱人、送孩子都很合适。那本档的双节同庆，您拨打4007106108订购羊奶粉就能够不花钱免费得。 是， 但是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过节回家呢特别头疼的就是送什么节礼了，太贵了说你乱花钱，太时尚了说你不会买东西 啊， 直接包红包吧那就存银行了。思前想后啊，还是觉得这每天一杯羊奶合适。羊奶呢不是保健品，没有人群限制，而且每天一杯是日常基础营养的保障。 对， 你看啊，这每百克的瑞麟羊奶粉当中呢就含有了640毫克的钙和7.5毫克的铁，还有维 A 维 C 维 D 维 E 等等。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的营养元素。 对，温水一冲就化，暖暖的很舒服。只是呢有朋友要问啊，说我如果吃不了羊肉能够喝羊奶吗？其实啊，如果您要是知道为什么会有羊膻味就不会担心了。普通的膻羊呢是因为羊角分泌出的腺素使得膻羊体内散发出特殊的气味，而瑞麟的奶膻羊从出生开始就把羊角间处理过了，而且公羊和母羊都是分开饲养的，让奶膻羊们远离膻味大的公羊。再加上呢后期的除膻工艺，您喝到的每一杯瑞麟羊奶粉都是奶香浓郁、奶皮挂壁的好羊奶。 那今天双节同庆，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块钱，不仅是可以喝上3个半月的瑞麟羊奶粉，而且还有一枚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象征着团圆、健康、财富、智慧的美好寓意。 是， 这每一套呢都有鉴定证书和收藏证书，精美的红色手铃礼盒，还配有挂件红绳，送人自用都好看。那也难怪现在的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全部满线了。 是的，手机尾号1454的朋友就说了，一想到放假心里就特别开心、 哦、 辛苦大半年终于可以好好的陪陪家人了。 是的， 说羊奶挺好的，我身边好多同事都在喝、那今天呢也是订购了3套羊奶粉，问到是不是就送3枚金钥匙呢、刚好过节回家几个侄子一人一个。是的啊，还有6596的朋友说，我老家就是陕西的、 哦、 以前在家每天早上都有羊奶喝、偶然的机会呢喝到你们的瑞麟羊奶粉，这才让我在外地喝到了家乡的味道。 看到还有3391的朋友说啊，这商场里的黄金都是2-300一克啊。